去吧，若被父王知道，你我吃罪不起呀。 只要我们不是，父王怎会知道？ 共产建国又有什么？ 片刻 瞧我

这人间善有高低，人有好坏。妹妹你年纪太小，姐姐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 大姐，还望大姐鼎力成全。大姐， 哎，也罢，你不善可在身边。 现在甚怕， 我这有难相一指，你待在身边，若遇急难之时，你点起慈祥。我姐妹楼人定会下凡相助于你。 多谢大姐。 七妹，一路之上你要多加保重。 小的 夹道孝顺有礼。 罢了。 皇叔孝顺有何吩咐？ 你不儿上来。 Thank you.

我尚无片瓦遮身体，小怎图你足迹？大姐与我成婚配，怕的是到后来烈雨太多，受几滴。 欢迎属下接鸾凤，夫妻恩爱乐融融，来年生下一个胖娃子，老汉我要讨饶你们九三通。天色不早，老汉我要告辞了。 送公公。 哎，免送。 死。 之上明明写着董云一人，日记两字。 爱同心 听众朋友，安徽省黄梅剧团演唱的黄梅戏《天仙配》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听众朋友，朱东运是上海越剧院的著名演员，师承袁雪芬袁派，擅长扮演青衣闺门旦。朱东运的演唱俏丽委婉，音色甜润，是一位优秀的越剧袁派传人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朱东运演唱的越剧，先请听他演唱的《西厢记·愁韵》。赖婚， 哎。 生难和，我与心相把终长生。怎奈母亲一旁边从，长生啊，你不愿我明白，令我从此自杀天涯知道他脸上笑呼呼，我知道他泪的惆怅，鼻子痛。他一封书信放在冰封，他不想音乐响，是心了的一落空堂。 琴心 玉儿啊，玉儿，你又在做什么啊？长亭空冰儿咋用相见风沙残红，牛女心恨他太空，那朵月雨恨你啊，大无量。 方 心什么？情硬盘。